将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近年香港的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人经常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 星期三晚九点到十点，我邝明轩， 我聂德宝， 关公灾难。 贏到一隻， 得過一個啦，得過一個啦， 放佢入去嘅，我估都係啲老細， 真係唔知啊， 係啊，咁但係你諗下，即係如果你要明白，大家吸取教訓啦， 嗯， 即係話第一喺共產黨嘅中國式選舉裏邊咧，太最賤嘅人係會被 DQ 嘅，因為共產黨都唔可能將個領導嘅權威壓落去一個賤人嗰度， 嗯， 因為最終受傷害，佢揾你鬥到劉少奇嗰陣時候，佢會用你關風戚本魚。但是当刘少奇倒了之后的时候，他究竟 没用的嘛，又 是 他再用你关风戚本鱼来做什 么，反而他人头有用的，他的人头有用的， 他最后什么价值就是人头， 是的， 就是用个人头来去讨好那班旧干部、嗯、所以呢今后第一样就是说，你如果在香港做特首掌握大权的人，推行一些极左的政治的路线的话呢，一定會死的，這是最好的教訓的。梁振英沒辦法連任是最好的教訓、 嗯、 也是北京 send 了一個很清楚的 message， 做人不能太賤，做從政不能沒底線，有些事你不做就不做得的。你想想，我經常都說 OK， 你佔中的時候被迫要去 contain 住那個局面，去、就是、控制住那個示威場面，去衝擊的時候警察一定走去幫他們，但你之後一路在委任李國章入去追殺陳文敏、追殺馮敬恩，不斷在大專院校裏面搞批鬥學生的行動，呢下咪就係擴大化咯？呢下就係極左路線嚟㗎啦，其實係。 仲有鄭國漢啦， 本來咧都要， 本來你應該大家就係咩咧？ 嗯， 大家就應該休養生息嘅，跟住佢咪挑港獨出嚟打咯。 嗯， 就係2015年挑呢個香港民族 聯盟。即係你覺得施政報告即係好離奇咯？香港睇過咁多施政報告，會唔會拎個大學冇人睇嘅雜誌拎出嚟講嘅咯？ 仲要唔係佢有後著？ 仲要關 policy 咩事咧？冇 policy， 佢有後著㗎。 個 policy address 冇 policy， 跟住咪委任李國章去。 係啊， 其實嗰一下 撩落去， 係啊，就一路撩到雨傘運動之後咧，唔停啊。 嗯， 唔停嘅後果就導致到今日咧，成個建制陣營咧係冇辦法支持梁振英嘅原因嚟嘅，因為你一路咁樣鬥落去咧，你同傳媒鬥啦。是吗？控制住傳媒啦，點樣夾扯嗰啲唔聽話嗰啲寫手啦，連月增啊嗰啲啦， 嗯， 跟住又日日 換曬中聯辦嗰啲咁嘅老友入去做呢、這個嗰啲報紙嘅阿頭啦， 嗯， 係嘛 ？TVB 就赤化啦，咁啊，因為呢啲全部香港人呢幾年裏邊，就算你話一個保守嘅香港人，佢政見保守嘅意思即係佢唔想咁快雙普選啫，唔代表你可以做壞事、做核突嘢、做賤格嘢噶嘛。 所以我諗起咧，嗱，你記唔記得星島啊、煙仔河咧，咪成日喺度講話咩？又紅燈啊，嗯、又不主張啊，嗯、又勸退啊咁樣。 佢仲未轉態咩？ 唔係，我講而家都未轉啊， 都未轉啊。 但係後屘佢發覺升到冇乜力啦，於是咪 TVB 咪講過話財爺冇行嘅。 喺梁振英宣布棄選當日啦， 係啊。咁你而家 TVB 消息人士 權威權北京權威， 你 TVB 做咗兩樣嘢，第一就刑警。啊，股价即系冧档。第二咧就整啲咁嘢出嚟，整咗个山埃，咩都自己落去。TVB 玩完啦， 冇噶啦，话俾你听啦。所有过去黐埋个梁振英嘅传媒，如果再想做王咧，冇人信；想放毒抹黑都冇人信。所以我就话，如果我系胡须，就硬脚乜都唔使做啊！真系。总之你继续你抹黑我，继续攻击我， 其实全部变晒正面嘢，变晒正面嘢， 系咪？因为嗱、啊，你经过上一届嗰个教训，你当香港人除非就系冇学习能力嘅啫。 嗯， 如果唔系嘅话，你都知道嗰啲招式系咩噶啦，系嘛？你唔系就走去阿孟雄嗰就嚟出嚟啦，应该 坐几耐啊？ 出咗嚟未啊？ 未，坐几耐？ 所以有人话10月9日晚听到赤柱有熊叫啊嘛。 唔係，我有個 friend 咧留言喺我 Facebook 度啦。嗱，而家我哋有有肥龍啦，有熊啦。如果第二隻狼入埋去動物園噶咯， 即系乜嘢动物都有噶咯，而家 加争就爬，加埋冯伟光咁就冇得定啦。 但系佢无端端点解会入到去咧？ 啊， 即系爬虫类。 哇，爬虫唔知点入，但系只狼就好大机啦，系咪？即系如果我觉得咧，临到最后尾拿住救命草咧，就揾阿奶妈嚟奶佢。如果奶妈真系做到咧，佢又会即系恩准赦免佢。 咁你又低估咗奶妈？奶妈其实等于毛泽东当日起用邓小平一样。他以為鄧小平都是一個忠貞的武派， 是啊， 這個就是 不是，即是梁振英以為奶媽會救他啊。 今天我相信呢，就很多懂系梁系的人呢，就找奶媽出來呢做救命草， 嗯， 但是曾鈺成今天那段說話都很笑，他說 我未聽他說什麼， 他這個叫做發出刑警向奶媽，即是说奶妈你自己他不是叫奶妈啦，林郑要看清楚啊，那些累死梁振英的人想擒上你的船你要 say no 啊。 哦，即是 他看到他看到，即是说梁系已经向奶妈转移了。 是啦。 没啦，因为个阿头死了嘛。 即是想过底。 是啦，但是向奶妈转移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呢确保呢梁振英不会被双亏嘛。 嗯 嗯。 第二呢，就是说延续梁振英路线，这个就会累死奶妈。 即系没有梁振英的梁振英。 奶妈当日所讲的考虑选举第二个因素，就是话可不可以令到梁振英的政策延续。嗱，呢句说话真系累 Q 死嘅。我估而家做一个民调咧，由如果今日开始做，做一个礼拜咧，我相信奶妈同阿胡苏的民意差距起码20%， 嗯， 一个是六成几七成，一个是四成几嘅啫。而林阿叶柳就三成几，即系话两个加埋都未必高得过阿曾俊华。 嗯， 个原因就话咩咧？就是你。鄧小平復出，他即刻找這個胡耀邦去平反那些老幹部， 嗯， 雖然落了閘，但是呢做場大龍鳳出來，就是討好共產黨的所謂組織人，嗯，你現在如果摸不清上面究竟是不是要動一支的所謂反左，在特區反左的一支旗出來，而你這麼快說自己繼承梁振英路線呢，我相信他都沒有想清楚梁振英路線是代表什麼， 所以我覺得 梁振英就是代表西環治港嘛， 即係 都係。如果小明上咗廣州失咗蹤嘅，你仲話自己繼承梁振英路線？ 到時你都已經係真空啦，咪即係連嗰個腳下嘅根基都冇埋。 咪梗係啦，你做奶媽真空好大鑊嘅噃。 咪咯，哇咁即係。 即係揸流灘。 唔係，佢真空奶媽，我諗得嚟啲嘢喎，係咪先？ 咦？ 即係你都望都未望清楚啊！即係話梁究竟係技術原因要換馬？定是政治原因要換馬，我估計當初我都估是技術原因，但是隨著慢慢慢慢的形勢越來越明朗的時候，張曉明的動向就會再進一步給到一個 indicator， 嗯， 究竟是因為政治，是不是因為政治原因， 嗯， 是不是因為港獨製造港獨這個問題， 嗯， 而去鋸他下來，如果是的話，你繼承梁振英路線不是吧，那你不是即是跟他一樣是一條仆街， 其实就好奇佢咁讲啫， 唔系我估就因为佢幕后劝进 佢 嘅力量， 后边有班底， 就系梁派与董系，就系嗰个班底， 系嗰班人嚟。 所以点解阿曾玉成会打开有牌警告佢咧？就系咁嘅原因啦。 其实 你唔好俾梁系嗰啲人擒上嚟。 我觉得奶妈系一只棋嚟嘅。 佢讲嘅梁系嗰啲人，佢话累死嗱，阿曾玉成讲得好蛊惑嘅，佢话累死梁振英嗰啲人，佢冇讲系吴克俭，累死梁振英嗰人可能系西环噶嘛。 系 系啊。可圈可點啦，總之 係啊，嗰啲係咩人啫？唔一定係香港人嚟嘅噃。 係， 即係我覺得奶媽係點解一直企咧？就係，是，其實佢係如果梁振英入到閘咧，奶媽一定唔去嘅，因為佢 同路人， 同路人嚟噶嘛。 所以胡官一篤咪篤中落死穴咯。你咁為香港點解梁振英話選嗰陣時候你就唔選咧？ 係啊，你好離奇噶嘛， 好離奇噶嘛。 咁但變咗佢就即係進退不得啊！點解呢？因為其實曾俊華雖然冇講啫，但一路都已經係即係差唔多打開心口俾你睇。 曾俊華香港人就會俾一個功勞佢係咩咧？就因為佢硬闖，所以就提早 DQ 咗梁振英啊嘛。 係啊， 如果佢唔係硬闖嘅話，上邊就計個票話屌真係唔夠喎，咁咪要是但揾個民望冇咁衰嘅咯，咁就要換馬啦嘛。如果唔係阿胡蘇係不理勸告啦，假設我信 TVB 噶，不理勸告硬闖啊嘛。系嘛？话我信星岛噶，话佢硬闯，就正正因为佢坚持硬闯，哦。咁你上面一计下，喂，如果胡苏硬去嘅话，佢真系唔够飞噶。 就算他無論功在黨國如何功在黨國都好，這 件事呢我反而就是信一個白頭小老人的，因為白頭小老人就說我如果硬闖我怎樣都拿到150的，我覺得他那篇文寫得很好，如果我拿到150民望高之下被你的小圈子 對 我下來，我咪即系 赢晒， 赢晒！我喺个道德高地嗰度退休， 系啊， 系咪先？我都几十岁人啦， 系 咪先？同埋要睇翻咧，我对呢个人有信心。点解？你谂下，佢系咩出身？如果佢又读过哈佛，又读过 MIT， 又做过建筑师，做完建筑师就走去教中学，然后80年代香港啲人做太空人，个个走晒，佢走翻翻嚟，佢同你班对倒转嚟嘅。如果他是为名为利的，他怎会做这些事？ 其实是一个交人来的。 是啊，他就是一个真心交人，他交在香港。 大中华交。 不是他交在香港。 应该是大中华交。 他有种，即是有种落叶归根，有种在香港做事。 因为 overseas Chinese 有一种文 化。他因为他当时呢，即是现在不知道真的假的，因为一个人上了去呢当然制造英雄史的啦，有些事可能吹大了。就是当日他在美国做过民权运动，同埋当日在美国学国术。你想想那個70年代在美國學國術的時候 ，Chinaman 打鬼佬， 打鬼佬，咁咪睇嗱，佢唔係共產黨嗰種中華膠喎，佢係李小龍嗰種中華膠，係 係係係係， 但係打鬼佬咯， 冇打鬼佬咯，華人與狗不得人離，係咪啊？ 洪拳啊，唔係洪春。 他跟甄子丹的媽媽嘛，曾經 OK 不是甄子丹的媽媽就不是教洪拳，但他就識的，他們在 波士頓，即是又學過幾招 波士頓， 但這個人呢很厲害的，西洋劍又識，即是都不知道哪門哪派，是不 是？其實就是一個怪人來的，我覺得即不是我們主流香港仔，他用曾蔭權， 他 不是為了錢，因為如果為了錢他應該不回來香港， 同埋佢為錢就應該繼續做建築師，就唔好去做教書啦。 好奇怪呢個人， 係好奇怪嘅，係啊。咁就入擊，亦都做過呢個喺波士頓，再話即係中餐一攤嗰度去做義診啊，即係搞診所。 嗯，即係一個 佢搞間診所， 佢就 醫生嚟睇 老婆嘅。 係啊， 佢老婆做護士噶嘛，喺嗰度喺當地，咁就幫啲華人嘅老人家做義診。即係做埋啲咁嘅交易咯，即 係你講， 即係又係左交又係中華交咯。 81、82年翻嚟香港做公務員，然後跟住彭定康一路去到97嗰扎咧，其實同共產黨冇乜計傾嘅，本來你明唔明我講嘅？即係嗰個 mentality。 但係亦都要明白喎，共產黨就我覺得啊，佢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本質嘅，由佢起家都係咁。當佢形勢比人強嗰陣時咧，佢就會做契弟嘅。 係啦， 佢就會好甘心咧去。用一個務實主義去處理嗰啲問題，佢唔係一個意識形態掛帥嘅政黨嚟嘅，即係佢係 deal maker 嚟嘅，我覺得係。譬如， 冇錯啦，佢 compromise 打唔過啊，打唔過國民黨咧就 compromise 加入國民黨，我覺得 係啊， 入 係嘛？跟住咧，你睇到而家 Donald Trump 一跌一發癲咧，佢嗰啲所謂強硬，除咗《環球時報》仲強硬之外咧，你見唔到佢有咩強硬嘢？ 係冇， 佢即係夾住啊， 唔出聲。 係啊，唔出聲， 基本上係 夾住喺後邊屈咗入去啊。 係啊，嗰啲叫床板夾乜乜啊？ 係啊。 即是上又不得落又不得。 我说真的是个。 后景的。 刚才我们讲的东西史实俱在，蒋委员长万岁，毛泽东举杯对着蒋介石。 毛泽东都是一样的，去到最后尾发觉要搞平个大局都是要找邓禮子出来。他不是找他出来，完全没有解体的。他又不记得了邓朴方怎样被人整跛了脚的。 邓小平都冇介仔做嘢喎，系咪先？ 佢嗰下摆埋啫，我谂 EQ 好高， 系 EQ 高。 成班都系咁样嘅， 系啦，成班都系咁嘅人，所以我就话嗱，佢同就算我话俾你听啦，佢同李柱铭握手都得啊。如果系为咗一个战略需要嘅话，当佢翻乡下，俾翻回乡证佢之后，系嘛？喂，佢总之佢做啲嘢唔可以当面落呢个共产党面嘅话，用乜嘢啫？所以我就话如果。是一个开一个这样的局呢，你现在那班这样的出来选的班友不知道中共的意图是什么，而去盲目参选盲目去埋堆呢，那就大镬了。所以我觉得林郑呢是迅速地消耗着他民望而不自知。 嗯， 政治好像叶柳所讲一日都嫌长。 嗯， 林郑这几日已经是在 burn 着他民望 burn 得很紧要，我告诉你。大家就说他是梁振英，没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线，即是梁文道星期日写的那篇文呢，大家就拿来对号入座，就是指称林郑的。其实 是啊， 哇，那么大镬，我告诉你，他的民望我估下，如果下个礼拜再开盘做调查，我估会啦，定今日胡苏宣布完之后， 那些媒体都会做啦。 是啦，那么的话呢，大家见到林郑民望跌呢，大家真的不要惊讶， 佢係而家消耗緊自己民望，唔知嘅。 嗯。 第一，佢轉態嗰個好核突。 係。 如果你咁為香港，咁愛香港，香港最需要 get rid of 梁振英嗰陣時候。你就不去馬，就說自己辭職， 你是要等他退了， 那你一比，那麼胡蘇是不是比你有吉事呢？ 是啊， 胡蘇知道香港人不喜歡梁振英的時候，他堅持去馬， 嗯， 你這下已經將你比下去了，已經 是 有道理，有道理。 你為什麼要這麼快出來舔呢？我估就是後面換馬的勢力已經發覺勢色不對了，是吧？葉劉出來就 一張照片就 KO 了， 嗯， 那张相就是将他和梁振英 merge 埋一齐， 他闹苹果啊！ 但那张相不是苹果做的，我在网上一早已经收到了， 不知道已经不知道 origin 是 边。跟住第二张相就是 用林郑嗰个发型，将个 梁振英同埋6+23呢个，大家都知道系呢个 get 几好笑啊！ 喂，你唔讲我都唔即系阿 Min 阿叶柳你自己唔讲我都唔知 道。其实就等于香港民族论一样啊！其实唔系咁多人知 嘅。讲6+23嗰个 soul mate 咧，应该系冯伟光。咪冯伟光咪话我个老细俾你抹黑咗十几次啊，然后将佢讲晒， 大家唔记得咗嗰啲，又再讲一次啊！ 哇，佢咩 真系好救命， 又喺度咩讲易经嗰阵时，又同啲学员咩啊咁讲晒出嚟。 但系 佢 嗰啲人蠢冇人意，佢嗰啲葡萄咧就令到佢个格局太低啊！个人系攞唔到民望。 叶柳麻 嗱，你谂下胡须又好得意， 酸到出面。 胡须咧就系话叶柳就系话呢个财政司 hea 做。胡蘇的反應就是話：如果 hea 都 hea 到咁嘅成績出嚟， 天才嚟噶 hea 十年，天才嚟嘅 hea 十年， 腳頭幾好啊！你俾我 嗱，佢呢啲就叫做咧談笑用兵之後就一嘢就撒開咗佢，就唔會話煞有介事，即係鬧《蘋果日報》嘅記者。你明唔明？呢個就係高低之分。 葉 劉、林鄭、羅范呢類人咧，其實都係彭定康年代提拔嘅女性嘅政務官，佢哋同一個 type 嘅，我覺得。 嗯。 嗰個 type 係咩咧？就係表面要強硬，面子好緊要。 嗯。 即是要自己認叻，認得好緊要，個身段唔夠遠。 即係如果你話阿林鄭，我哋仲會記得咧，好多人都記得啦。其中一個官到無求膽自大，哇咁嘅説話都講得出。 飲完水嗰單嘢咯， 係咯， 入入 咪就係咁咯。 但係佢要俾一個強勢人嚟睇啊嘛。 但 係 有時自嘲係好緊要嘅。 嗱呢個強勢就好大鑊嘅。你強嘅意思，你要找住一個道德高地先可以強。如果你自己在道德低地里面强势，就变咗梁振英， 就是扑街， 就是扑街嚟，系啊！所以我就话佢好快迅速消耗紧自己民望，就系咁嘅原因。如果佢再讲多几次说话，话自己继承梁振英嘅政策咧，我觉得就唔使选噶啦，真系。 而家我觉得佢应该都叫做强国员打飞机啊！ 其实啊， 即系玩完啦， 唔系。呢、這個叫做袁 Rimsky打飛機。 袁國強離開律政司之後的工作係咩咧？葉侯宇 咁即係即係日日係 玩乜完啊？ 玩 玩係咯， 嗰張卡啊嘛 啊， 有張卡噶嘛，高登 係啦， 其實係神修卡， 就叫做玩乜 玩 乜 完啦。 即係佢冇嘢做，日日就喺度玩咩啦？ 係啊， 玩乜乜咯， 自己喺度玩乜乜咯。 即係我講， 所以就俗稱就叫做玩乜完啦。 阿 Carrie 姐真係好尷尬，點解咧？你、政府裏邊有三頭馬車啊嘛，而家一個司法誒咩嗰個律政司司長就咁樣去咗邊啦，係嘛？ 死得㗎啦嗰個 啊，嗰個死得㗎啦，即係嗰個連法律觀點都冇埋嘅。 我諗嗰個大佬出翻去法律界都俾人退啊嘛。 即係我驚佢嗱， 如果佢唔係咁大使，可能退得休嘅。 嗱，黃仁龍Senior Counsel， 我唔做、政府，我只係 private practice。我一堂都收你几百万啦、 啊， 但你而家袁国强，你叫人哋俾个法律意见，叫人哋唔答嗰四个人， 乜嘢人肯请得你，请得起你黄仁龙咧？你打好多商业官司，一定系大财团。 Yeah. 如果你系大财团，你经历过呢几年反量嘅作风，呢、這个袁国强嗰种嘅作风，你点都唔会揾佢打官司啦，系嘛？ 即系你揾袁国强打，你就死紧。 你个伙计 先， 我而家判咗俾，我判咗俾阿 Rimsky 啦，好唔好啊？ 只要佢个朵叫做玩 L 完咧，就唔会有人同佢打官司。 即系佢照， 因为你揾咗打官司，咪即系玩咩 即系你私人， 我哋送翻套卡俾佢。 啊， 咁你嗱三条马车，三条马车一个死 咁就真系赤柱动物园啦。如果加埋呢个玩 L 完， 咦又有马骝啊，即系几好啊？嗱，有熊，有狼，有。嗰、那個有龍啊，龍嗰啲， 定係將個監獄搬翻去中環啊，動植物公園。 係啊，不過啲 重開， 重開啊。咁你嗱，三頭馬之後又冇咗一個啦。咁另外咧就話財政司長入咗個閘啦，已經入咗裏邊啦，係咪先？咁啊閂埋個閘，咁開跑啦，尷尬啦。你有乜理由司長對司長啊？係咪啊？咁你而家你未入喎，你講咗一紮嘢，阿林太你未入喎，係咪先？咁你點入啊？ 我覺得咧，佢咧仍然咧係會撞雜嘅。我覺得問題咧就只不過咧，佢埋錯堆啊！我成日都話呢啲叫做機關算盡太聰明。你任何人喺今時今日，即係呢啲叫做將與人教訓啊！上賊船係唔緊要嘅，你係想 最尾最尾上個， 千祈唔好上尾班賊船，因為尾班賊船就會被差人拉嘅啦嘛。 一上 頭班賊船就落咗船都冇人知道，你可以好似泛舟咁靜靜落船。頭班拆船的乘客就是羅范昭芬了、 yeah, 幾文鳳在這裡 神不知鬼不覺、 啊、神不知鬼不覺落了船、啊、 即是最初佔領之前我記得半年到羅范就講了什麼爆冷論、啊、所以那個政改一定要控制住個菜果嘛他現在不講嘢他現在簡直是不講嘢 沒講嘢好耐了、 啊、半年不講嘢幾厲害真係 止不止半年可能不止 都差不多 真係靜了好耐、 啊、 所以我就話呢如果呢啲叫做機關算盡咧，最主要政務官嘅訓練係咩咧？係冇政治訓練，亦都係對內地共產黨嘅政治一無所知。佢用緊一啲最簡單嘅説權術啊。 嗯。 嗱，呢啲就會出事嘅，我覺得。如果你唔知道阿爺今次 DQ 梁振英嘅意圖係乜嘢，究竟佢係死喺反港獨手上啊？反港獨擴大化手上啊？呢、這個搞左傾路線啦，定係咩咧？定是因為真的不夠票呢是不是如果他是功在黨國不過不夠票那就進官的升官的會接替董出任國家政協副主席的你為了大局而棄選嘛、 嗯、 那阿爺就一定會搞上來的如果不是的話以後阿爺劈有沒有人去的嘛、 嗯、 但是如果不是犯了政治錯誤呢就一定會有訊息透露出來的所以我就話你睇埋張曉明嘅動向先啦、 啊。 你咁快舐埋去呢啲董系啊， 即係唔需要心急咯。 喂，大佬，你係天之嬌女，用阿周光輝嘅講法，又係才女又係美女啊嘛。係 啊， 呢、這個叫涼粉會計界嘅落選選委啊。咁如果你又係才女又係美女，你真係唔休假啦，係咪先？ 即係麥明詩嗰啲嚟噶咯喎。 即係捨我其誰先、啊、收拾呢個亂局。咁啊，正路係咪應該調高啲先，仲將自己 有冇李鵬咁高啊？調到 嚇？啊 吊高李鹏啊嘛，嗰阵时话 佢就嚟俾人吊高啊，周街吊高佢添啊！如果佢仲系讲话自己继承梁振英路线嘅话， 呢、這个真系失策其实。 呢啲咪就系咩咯？我觉得叫做过犹不及。佢、 嗯、 为咗刻意去讨好后边挺梁势力嗱，梁振英死而不僵个原因系咩咧？虽然建制派已经当佢一个死人咁悼念，即、 嗯、 系、就是、永远怀念梁振英，但系咧问题就系咧，梁振英路线未死啊嘛。你當你未摸清梁振英路線是不是死之前邊個任何人說自己是會繼續梁振英政策的邊個都會民望暴跌是不是梁振英路線其實是香港人最討厭的一件事就是不斷以鬥爭為綱現在大家就害怕為什麼葉劉會這麼騰和這麼興呢就是他嘘一聲就已經被視為梁振英的接班人結果呢就是不斷被人插了任何人被視為梁振英的同路人咧，都不會有運行。 其實我想我哋都係講得很早，就是話佢 DQ 四個人的時候咧、嗯，我諗我哋各自係寫嘢啦，喺呢度講啦，或者阿細良做啲特別節目啦、嗯，都已經其實我哋個觀點一致係不謀而合咧，就話佢 DQ 四個行過咗龍啊，梁振英開始危險啦。即係嗰陣時，如果你應該為咗自己保障利益，就唔好跟住佢。是不是 但是葉劉反而沒什麼點跟、啊、 葉劉已經很醒目 了是啊葉劉反而沒什麼點跟、啊、 保持距離、啊、但是那些觀眾不生性硬是將它 post 下去將個圖 cap 了下去黏 反而是、啊、林鄭跟車最貼、啊 啊、 在這個 你發覺葉劉是有智慧過林鄭說就是林鄭在眼中是妹妹對不對是吧 但是最惨就是这样我坐尾班拆船呢。 但是他的样子衰嘛。 即是现在香港人就是这样是是香港人不介意你保守大家都知道做特首一定要跟阿爷的大爷一定是阿爷话事。 好务实的。 大家是嫌弃你什么呢第一嫌弃你不是站在香港这边。第二是什么呢嫌弃你蠢。嫌弃你蠢你的判断力。 是。 是吧所以我就说你拿胡须呢他没什么讲嘢的你留意一下最政治敏感这几天呢他真的没什么讲嘢的。 反而最衰的是他做了但是那件事呢我觉得呢没有人会怪他就是 DQ 四个人他 照本宣 科他连个猫子都给你看 嘛 我觉得是故意给个猫子大家看还有照稿读、 嗯、 其实他就告诉大家不关我事 我不关我事 我是机械人 是 事实上呢我觉得 如果我是他，我这个是高度智慧的表现，就是借力打力。我就刚才未开咪，我觉得他学那些不知道什么派的，我学了慕容复那些什么以彼之道还施还施彼身，是不是你打什么过来我射回过你那里，那么奇怪的东西，是不是金融那个天龙八部很犀利。因为为什么呢，他被人看到这个是律政司的指示，律政司是政府里面法律的权威，咁我财政司咋嘛，係咪先，我梗要跟你㗎，係咪先，所以咁又变成笑柄囉， Rimsky 咪变成笑柄囉，你冇法子解释得到点解嗰几个人连个法庭连个 lift 都未攞，係咪 呀， 点解 连 lift 都未攞， 所以佢又反而冇事喎，係咪， 所以就你呢啲叫做黑天鹅呢，就係真係所有嘢同一时间出现，我觉得亦都係显示得到呢梁振英嗰个阵营里面呢，喺嗰个政治自己的政治前途未有把握的時候，是行了很多步的錯棋棋， 他是 desperate， 被人看到的 desperate， 是 被人看到的 desperate，亦都我覺得你現在看回頭馬後炮，我估北京決定棄糧不是現在的事，他對糧有疑問已經是由我相信在北大會議，就是這個九月十六中全會的時候一定談過香港問題，當時很多糧營出來說散佈謠言，就說六中全會不會談香港問題，你都白 痴，怎么 会啊，就是说好了，那个决定就是什么呢，不可以现在这个时间表态支持梁振英，这件事本身是令到很多 ABC 阵营的人呢觉得有机可乘，只要我们现在集结势力支持一个有民望的人呢，就可以熬甩 DQ 这个梁振英了，结果最终是成功了，我觉得 是啊， 就是那个是一个共产党的初选游戏，那个不是香港人的初选，是共产党里面的初选游戏， 但是这件事呢，我想我不知道，我拎出来大家讨论，我跳一跳呢，就说中共的权斗呢，薯片都不识的，香港人都不识的，但是我们有些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种即是不变的宗旨，即是我觉得我那样东西对呢，我就不移动，不讲嘢，不先，即是先 I'm not making the first move， 你明白吗，因为我觉得我对的嘛，我为什 么，你最重要就是你個球係乜嘢？ 你知我講 咩？你所圖乜嘢？嗱，呢個好緊要嘅。點解咁多人會跌死咧？就係佢恨我嗰樣嘢，恨到一個地步咧，係人都睇得到嘅。嗱，咁咧你就會跟住個形勢 fit 嚟 fit 去 fit 嚟 fit 去啦。奶媽就有呢個問題。當佢覺得中央仲係挺梁嗰下咧，佢就話我官到無求啦。係 啦， 呢個就係叫做虛偽到不得了啦。嗱，胡鬚一比嘅話，就係當係冚世界吹緊 DQ 嗰陣時候，話梁振英篤定當選啦。打港獨已經成功了，這條橋那一刻他仍然宣稱，即仍然一直透露說自己有志於服務香港，找身邊的人去吹，即他會參選，他會參選，所以呢你一計機關算盡，我經常都說你面對一個圍棋高手來的共產黨，一個這樣的老手，一個力量對比強弱懸殊這麼大的對手，其实你只有将自己变成一个石头的意思，就是我由始至终我都不动的。 所以就是说我想制良在这个节目已经讲过很多次，就变成了石头了。我觉得现在你很明显就说曾俊华变成了石头。 我 大部分情况都不表态的。但是他唯一表态是什么呢，你记不记得就说那个三权分立啊司法独立那些东西的时候呢，他就表态是站在道德那边。即是有三权分立，是司法独立，他讲过一次的，讲得很轻易， 释法的时候， 是啊，即你明白吗，即这个东西呢，就是其实他变得令人觉得他不是一个擦鞋仔，而事实上他也不是一个擦鞋仔，因为我觉得李仪先生讲的那个是对的，即如果我高民望落选的时候有什么所谓，是吗，我失去什么东西，但如果你这样都不肯去闯冲灯的话呢，你一世都遺憾，是吧，这个就是说始终是一个人要谨守一个道德的岗位，虽败犹荣，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就很难搞的，就是那一堆呢，无论叶柳又好，他的妹妹又好，我觉得他们很难搞，去又不是，叔又不是， 看埋这个西环有什么动向先， 西环动向就要保住自己的啰柚啦，我话俾你听，如果喺而家呢个状态，你仲谂住做， 最好唔好表态， 仲要冲出嚟做 kingmaker， 你都唔知道上边究竟搞紧咩嘢， 即系可能系炒人嘅啦，要佢哋 冇噶啦，话俾你听，成个港澳办、中联办系统都会换人，呢、這个唔使谂，我觉得 共產黨就是什麼呢？定了路線然後才在組織人士裡面做事，不會做了人事才想回頭，那個人事的佈局是為了他的、那個 執行的路線， 執行的路線的嘛，怎可能是動了人才想回路線的呢？所以我就說任何人未摸清那條路線是什麼的時候，你現在走出來說自己是繼承梁振英，那個人就會撲街的了。真的即等於很簡單的嘛，拉挑了這個四人幫的時候，喂大佬，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時候，那些老左如果走出來走去 defend 這個江青路線的話，你不死得。 喂，這件事就想起一件事，為什麼呢？就說代總理代主席然後跟著成為英明領袖的華國鋒呢，是他動手拉四人幫的，結果他 跟著就輕埋 輕埋抬了鄧小平上來代替了他自己，是不是？所以你個人發不發覺共產黨的拳鬥呢，永遠就是那個做醜人那個呢，其實最後得不到那個果實的。 那原因是什麼呢？ 得不到果實， 那原因就是極左路線永遠都是邊緣人、 嗯、 你怎麼會走極左路線呢？就是因為你不是個主流，在無派 在組織裡面不是主流， 在無派在共產黨裡面你都不是主流。無派的主流是什麼？毛澤東自己個人、嗯、是得他的。跟著共產黨的主流是什麼呢？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這班由蘇聯訓練出來的， 這班正統的列寧黨來的， 列寧幹部、啊、這個就是主流、嗯、你不是個主流你就靠什麼呢？你姚文元一條這樣的彈散彈起、哦、是因為主席 handpick 你嘛，那你就彈起咯，但你沒有根沒有強的嘛，那你就壞事做盡的時候你靠主席一條友的嘛。所以我就說特首都有這個問題的。